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191点，上升23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331点，下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1，日元115.36，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4，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26美元，卖出1795.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1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年初一早上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方恒之大简爱嚟林氏集团参加竞标会，简爱听到两个女员工私下议论方恒之，就冲过去想同佢哋理论。好在方恒之见到，就即刻拦住佢。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教授： 我哋嘅委员会咧都好觉得，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应该系尽量咧去打疫苗嘅，尤其是系即系年长嘅人啦。咁年长嘅之外咧，咁当然细路哥亦都会需要啦。希望嗱，即系我哋而家都见到，譬如话系睇到12岁以上嘅小朋友啦，我哋当时系开始打伏必泰嘅时候，佢哋都嗰个接种嗰个嘅率都唔错嘅，都即系70%以上嘅。咁亦都希望即系呢一个。咁樣嘅接種率咧，可以喺呢個嘅5歲至11歲嗰度，我哋會睇到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家長啊，或者朋友同我哋講嘅，就係話如果有科興嘅話，我哋會唔會可以有另外一個嘅選擇咧，就係伏必泰咧？咁如果多咗中一個嘅選擇之後咧，真係希望嗰個接種率真係100%，如果唔得嘅話，都至少90%以上啦。咁細佬哥亦都希望可以達到呢個咁嘅接種率。 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早晨陽光帶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機會重新開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點到6點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讲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里流冤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尽还你，此后人生漫漫长路，自寻路向天际奋飞。他日与君倘又未了遇，始终都会海角中。 雷安娜主唱的旧梦不需记，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省里节目啊。早晨早晨，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省里呢，有钱佩佩的日子呢，就已经来到2022年的1月28号年26的早上，星期五的早上啊。室外温呢有19度，相对湿度 88% 的。 我哋有加首彭羚嘅呢一首歌啊，爱过痛过亦愿等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初时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啊。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晚上气温系会显著下降。星期日同埋年初一嘅早上寒冷啊，随后咧一两日咧仍然系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系颇大嘅。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88%。嗱，嚟紧咧就系呢个农历新年啦，相信咧今日已经系嚟到年26啦，应该咧有啲朋友咧就系、是、都应该想翻屋企咧做一个团年饭啦，同埋咧即系喺呢一个嘅新年嘅期间咧就系、是、拜年啦。不过咧近排真系呢一个疫情咧开始严峻啦，即系亦都去到好多区咧都有呢一个确诊个案。咁考虑下究竟系咪都应该跨家庭去聚会咧？有时你觉得啊，如果我真系翻去同屋企人相聚，应该冇问题嘅。大家都知道大家嘅健康状况，但系你知道近排啲疫情有啲都真系冇症状噶嘛？究竟你自己有冇带紧菌，或者你到访嘅屋企有冇带紧菌嘅人喺度住咧？真系唔知道噶。咁如果你系跨家庭嘅，假使你是回去探你自己的长者啦，然之后呢可能你第二日又去另外一个长者屋企拜年又好，食团年饭又好，可能由 A 家庭传到去 B 家庭嘅。咁大家真係要諗清諗楚啦。其实我相信嚟到呢一个时间大家都好苦恼，究竟翻好定唔翻好？翻嘅就想同佢哋一齐见下面欢聚，唔翻嘅又好似争咁啲。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 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 近排咧睇呢个电视台嘅一套嘅电视剧里边咧，就见到不时咧都喺呢个画面嘅后方咧，就出现一张天师执位嘅一张嘅海报 poster。仲记唔记得呢一套嘅电视剧啊？就系、是、由苗侨伟、翁美玲合演嘅，当中咧当然就有好多经典嘅场面啊。不过最经典我都觉得系呢一首歌曲啦，《谁可改变》嚟自《天师执位》嘅主题曲啦。讲起大家都好挂住呢一位好娇俏嘅翁美玲啊。谂起翁美玲，除咗谂起《天师执位》，或者谂起《射雕英雄传》嘅黄蓉，我仲谂起呢一首歌 啊。从来眼中无情性，遇着你只可要承认，我的心中也有情，温柔是我本性。由来爱恋无旁证，遇着你心境再难静，每当不想见你时，泪珠心中拼，你的心一丝丝thank you. 来自吕世良的主题曲《愿死也为情》。讲起电视台呢，真的有很多套很经典的电视剧都是武侠片。其中这一套都是一套很经典的武侠片。《天龙八部》的主题曲。 女儿意英雄痴，套尽恩义情深几许， 彩外约怎半丝，心中也留多少罪。 女乐知天地心，倾出至诚不会悔， 献尽爱竟是爱，风中化成戏虚句。 笑莫笑， 仍 悲莫悲， 因 此刻我乘风远去，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新冠疫情在本港爆发两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 11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2宗源头不明，另外有100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目前有7宗怀疑 Delta 个案，包括在西九龙中心红葱头食客的家人、黄大仙新形象发型屋的顾客和密切接触者、彩云一村长波楼和黄大仙豪苑的住客，另外有一名18岁九龙城献主会圣母院书院学生，目前未找到源头，他住在彩盈村盈康楼。卫生防护中心说，葵涌村日葵楼的新增确诊个案下降，相信爆发接近尾声，但近日有超过30宗个案未知感染源头，相信社区有几十条隐形传播链，形容社区爆发风险非常高。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扩散，并呈现新的特点，新型变异病毒株传播快、传染力强，加上冬季各类传染性疾病高发，防控风险增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坚持以预防为主，抓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提高防控的科学性、准确精准性，群众就医、供应、通行等方面亦都要全面跟上，保障好人民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需要。欧洲新冠疫情严重，法国单日增加39万宗确诊，比前一日减少3万宗。英国新增96000宗个案，再多338人死亡，以七日累计纪录计算，新病例比上一星期减少2.2%，死亡人数下降1.1%。英国卫生安全处话，数据显示50岁以上人士注射加强剂疫苗后，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后死亡率和入院率都会减低95%，显示接种加强剂对保护较脆弱社群有效。意大利单日确诊都有向下趋势，星期四新增155000宗，比前一日减少约1万宗，死亡人数亦都减少30多人，约有390人。土耳其单日录得82000宗确诊，是疫情以来的单日新高。卫生部官员呼吁民众尽快注射加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他早前曾经同一名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士有接触。杜鲁多说，虽然快速检测结果是阴性，正在家中自我隔离5日。杜鲁多在社交网站表示，现在情况良好，会在屋企工作，呼吁民众注意安全同埋接种疫苗。喺过去几个月，包括外长赵美兰等多名内阁官员，先后因为检测呈阳性，或者曾经暴露喺有病毒风险地点而隔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160点，下跌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报4326点，下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9，日元115.37，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5，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54美元，卖出1796.3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1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到年初一早上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 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同埋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系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嘅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日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五人乐团 Set J， 星期日晚8点，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近排咧，系咪成日都睇到呢一个杨过同小龙女喺呢一个嘅电视荧光幕出现咧？不过当然啦，你话经典中嘅经典，当然系刘德华同陈玉莲呢一个版本嘅《神雕侠侣》啦。揾到呢一首嘅歌曲啊，就系、是、张德兰主唱嘅《情义两心坚》。好啦，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0，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经典的武侠片或者古装片，怎可能没了这一套戏呢？几时看都觉得是很好看的。《鹿鼎记》主题曲，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不必争论也难问，为人为我不必区分，一切是个开心要紧，信言信义欺下半生，本恩自会接近，自然入世自己有自信，终此生始终有鸿运，也像天运，落得笑面对人，任上天引导我行，随缘命梦欢笑真，合情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生始终都会幸运，上天引导我行，随缘觅梦欢笑真，合情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生始终都会幸运， 要確信自己始终都是会行运，咁就运气会嚟㗎啦。我成日都讲啦，如果成日觉得自己唔好运呢，咁真係唔好运㗎喎。觉得自己好运呢，运气自然就会嚟㗎啦。嗱，你话嚟到呢个年尾嘅日子啦，咁可能呢就回望过去嘅一年呢，可能都觉得唔係太顺境啦，正常嘅。因为不是只得你一个不顺境，应该说全世界都不是咁顺境，因为受住呢个疫情的关系呢，可能呢都会生活得比较艰难，就算你说哎我生活都 OK 嘅，咁我諗你出街或多或少戴个口罩你都觉得唔舒服啦，係咪咁都系觉得艰难嘅一段嘅日子嚟嘅。不过嚟緊啦，咁啊仲有几日呢就农历新年啦，咁啊希望呢嚟年呢呢个老虎年啊，我哋可以呢就係个个有机会可以除罩啦，係咪咁啊，除此之外呢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咁啊有一样嘢就係、是、最紧要就係个心态要健康。点解呢？因为好多时候呢即係运气嘅嘢呢都係要你自己觉得有运气就做㗎啦。咁同埋呢即係好，我昨日即係有八卦啦，就睇啊咁年尾你有啲咩做咧，可以令到自己嚟年嘅运气好啲咧。咁当然啦，大扫除都系其中一个好嘅方法嚟嘅。咁啊，年廿八洗邋遢啦，嗱，年廿八咧就已经系去到礼拜日啦。咁啊，今日年廿六，不如今日开始啦。其实佩佩已经开始咗好几日啦，因为咧真系如果要喺屋企要大扫除一番，即系将一年里边可能唔要嘅嘢啦，又或者咧一年里边嘅污渍啦，然之后将佢除晒佢咧，都需要啲时间。咁啊，大扫除都系一个好好迎接新运气嘅一个方法啦。另外一个好嘅方法咧，就系、是、去剪头。 头发啦。我知道咧，大家都话，因为嚟到年尾嘅时候咧，去剪个头发迎接咧就系新嘅一年嘅来临，又或者你可以试下啦。咁当然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咧话，诶、哎，我新年嘅时候咧，我行大运啊，咁咧亦都可以咧令到自己嘅即系好啲啦嗰个运气。嗯，仲有一样嘢，唔知道大家信唔信咧？啲人话要买红色嘅内衣裤。在初一的时候着，嗯，如果你相信的话，那这几天好去买了。不过继续说呢，要运气好就要珍惜眼前人，对你好的人不是很多，或者你爱的人也不是很多，要珍惜珍惜。 相衬，命里注定同行，却未能舍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匆匆一世，心。心一吻，就似以后无从爱别人。若只得今晚，可偷偷走近，谁又理得天数近？爱你就算将跌入永。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寻，还有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地。 梅艳芳抱紧眼前人。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喺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 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晚上咧，气温系会显著下降。星期日同埋年初一早上系寒冷，随后一两日咧仍然系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系颇大嘅。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9%啊。 他的一张小粉脸，竟可使我儿子见，看见他是我，再不敢随便叫苦或怨天。他的一张小粉脸，照彻我心。心他感染，愿带着欢笑来为你写诗一篇，想将新诗高歌一遍，将它标记这一天，歌声快乐热情为你添，愿摘太阳花来为你编织冠冕，用快乐欢笑来做我新的起点，新的歌声沙滩响遍，斜阳如吹，暖暖红日就着你的 过年咧，好多朋友仔咧都去买年花啦。咁啊，确实咧，即系喺屋企如果摆翻一盆咧好清香嘅花咧，确实系好即系令人开心嘅。咁特别咧就系花啲碌碌嘅花啦。咁啊，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就中意就系摆桃花嘅。咁啊，有啲人话咧唔摆开咧，你唔摆就唔系几好嘅。所以咧，年年你都会去买桃花嘅。咁啊，除咗你话买桃花之外咧，咁啊，水仙花亦都系好多朋友咧好中意喺呢一个嘅过年嘅时间咧就系摆嘅。咁同埋咧有啲啊好有智慧嘅哥哥姐姐咧系识得戒呢一个嘅水仙花。当然佩佩梗系唔识啦，系嘛？佩佩只系识得去欣赏呢个水仙花。不过你话即系要买花咧，当然即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冇咗呢一个年宵市场啦。好多朋友仔咧都会集中咧去到呢一个旺角嘅花墟度买花嘅，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因为咧会有呢一个嘅人潮嘅管制啦，咁啊亦都即系希望大家即系遵守呢一个嘅规则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尽量拣一啲唔好咁多人嘅时间，咩意思咧？可能朝头早早啲嘅时间啊。去行啦，因为如果大家去到差唔多年尾啦，即系可能今个礼拜六日。 或者是年29嗰日才去逼去买呢，那就可能真的很逼了。那当然啦，我们成日讲以前行年宵呢最紧要是什么，哇最后一日去到凌晨，那就好便宜了啲饭。那但是呢始终现在是疫情当中呢都是少人啲好像安全啲。不过你话咧买花咧又唔一定去呢一个嘅花墟嘅。近排咧亦都好多香港嘅本地花农咧喺新界地方啦，又或者咧一般嘅花铺都好多有啊，甚至乎喺街无端端你都会见到一间铺头卖花。 已错过了你的新人，急赶而来，失望而回，是你已远去。共你的友好在不知处，陪同到这破晓，在这酒店内，灯映照我的痴爱，还在自信从来这点爱未尝变改，在这酒店内，花店变的走廊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关心他的伴侣。就算多平凡，总有互爱的情人，怎么偏偏我自信从来这点爱未尝变改，在这酒店内，花店变的走廊，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关心。就算多平凡，总有互爱的情人，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他身边的伴侣。就算多平凡，总有互爱的情人。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 陈伟娴嘅花店啊，讲起花咧，真系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嘅。咁啊，尤其是女孩子啦。不过佩佩咧就对花冇乜特别嘅感觉嘅，可能西兰花、椰菜花呢啲啱我啲，实际啲可以食落肚啊。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上昼嘅六点钟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有新闻啦，当然啦，亦都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星期五咧，出现喺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嚟到呢个年尾嘅日子啦，咁啊，沈医生会同大家讲下呢个 断舍离嘅，嗯，究竟断舍离同呢一个嘅精神健康又有啲咩关系呢？想知道嘅就一阵间要留意住呢一个嘅清晨爽嚟到六点钟嘅呢一个部分啦。不过呢个时候咧要留意嘅就系六点钟嘅新闻简报，我哋转头再见。 高气温约为21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年初一早上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几阵雨，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北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7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4160点，下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326点，下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日元115.38，瑞士法郎0.931，加元1.274，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26美元，卖出179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2022年6月，最高贷款额是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24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仲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星哥的戏路广泛，他以娃娃生行当应工，饰演16岁的陆文龙。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 1月28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播放精华片段。 主持黎晓君，请嚟粤剧名伶吴美英一同欣赏双枪陆文龙。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 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过啲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转头翻嚟咧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咧，就由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同大家讲下呢个断舍离嘅吧。咁啊，再次提提你啦，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1月2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嚟到年26噶啦，室外温18度，相对湿度90%啊。下个礼拜咧就会转冻啦，我仍然都好眷恋秋天啊，最中意就系秋天嘅日子啦，因为又唔太热又唔太冻啊。希望呢个约会咧，永远都会同佢。你有约会就好啦。汤宝如，我和秋天有个约会。 难道这个季节总会使我思念？曾是断断续续约会的秋天，还是你已计算，终于等我出现？这片郁郁秋风送来叶一片，这个秋天的约会永远都美丽缠绵。我已为你心情每天开始思想你，最后变成意。爱情来到不留明天，仿如昙花一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喺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当然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嘉宾主持啊，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啊！ 大家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嗱、啊，今日咧就系年廿六啦，咁好多时候咧都会喺年尾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将自己屋企咧就系执拾下，顺便咧就做个大扫除，然之后迎接一个新嘅一年啦。今日虽然系年廿六啊，咁但系如果年廿八先至开始咧，好似未必赶得切啊。咁啊，今日咧我知道啊，沈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這、一个点样大扫除嘅。大扫除系咪即系除咗你话即系扫晒屋企所有嘅嘢之外咧，其实连个思维都要扫走啲，然之后迎接一个新嘅一年咧。 其实咧，佢讲得好啱，我哋大扫除咧，好多嘢都要去到处理啊、包括咧执拾下我哋屋企嘅嘢啦，系咪先？咁但系有时咧，我哋执嘢之余咧，每每发觉都有唔少嘅困难喺当中噶、哦。 系啊， 我知道有啲人咧，可能即系有啲人士咧，佢哋执嚟执去咧，觉得有啲嘢硬系就唔舍得去到抌嘅。咁啊咧，屋企就越堆越多呢啲所谓嘅旧嘅嘢啦，甚至喺可能其他人眼中觉得已经要抌嘅物件嚟噶咯，所谓一啲真系冇乜用嘅物件啦。咁但系嗰位人士咧，可能都好唔舍得嘅，觉得都系要留喺度嘅。喺佢思想上，可能都系过唔到自己，觉得喂嗰啲嘢可能第时有用咧，可能第时用得着咧，所以咧一路喺屋企里边堆积。堆积如山添啊，有啲系啊，咁所以咧，今日想同大家试下去倾下呢一个话题啊，几有趣嘅，就系所谓嘅一个囤积嘅问题啦。 咁讲起呢个问题咧，佩佩都有呢个问题嘅。佩佩咧就是、一个好悭俭嘅人嚟嘅，即系所有人哋唔要嘅嘢咧，我觉得仲用得着咧，我就会即系回收翻嚟自己用啦，又或者咧会摆下睇下几时啱用啦。咁近排又觉得你知屋企已经好多人噶啦嘛，发现屋企嘅嘢咧真系越嚟越多，系咁不停咁抌咧，都好似抌极都仲有嘅喎。学你讲话斋，呢件拎起啊，又好似唔系好舍得；嗰件拎起啊，又有啲回忆。于是乎咧，就样样都好似唔想抌咁。沈医生讲就容易，真系去做就好难。有冇啲方法？有冇啲步骤？同埋其实系咪咁样代表我有病咧？ 系啦，冇错啦。所以首先咧，第一样嘢我哋探讨咗。喂，究竟去到咩程度我哋要去处理先？其实呢，我哋个个人都有一啲自己觉得好珍贵啦，好想保存嘅一啲物件㗎嘛。咁其实嗰个唔会系问题嚟嘅。除非去到一个地步，咦，连一啲专家都话呢个系一啲我哋要注意嘅事项咯。咁我哋呢就要真系再去留意啦。咁究竟点样为之囤积嘅一个病症呢？咁样啦，原来都有一啲嘅准则嘅。其实呢，如果你一啲物件就算呢嗰样嘢已经开始你即係大家都会认为係完全冇用㗎啦，甚至可能喺别人眼中呢觉得係一啲 垃圾 烂铁啦，係啦，甚至真係可以讲係垃圾啦。但係呢嗰位人士呢都觉得哎我都系觉得要留低嘅，唔应该抌嘅咁样。佢觉得呢一样嘢呢可能第时呢会有一个好重要嘅价值㗎。仲有呢就係话如果嗰位患者呢因为自己成日都需要收藏呢一啲咁样嘅物件令到自己住嘅地方呢变得可能好挤迫啊，好 冇通道啊咁样啦，係咪 冇错啦，甚至影响埋自己生活上面嗰个品质啊。咁然之后人哋想佢要抌啦，可能屋企人劝佢啊，就即係话啊你都要抌啦嘅时候呢，可能佢觉得想抌嗰一刻呢真係难舍难离嘅，嗰个感觉係好痛苦嘅咁样，觉得自己都好过唔到呢一个感觉啊咁样。咁而呢一啲咁样嘅所有嘢，除咗影响佢生活上面嗰个方便程度，甚至可能会产生啲危险㗎喎。又或者呢可能影响到佢同人其他人际上面嘅交往，可能屋企人呢就好睇唔过眼要帮佢清理嘅时候呢。 肯定嘅嘈交啦。 係啦，引发好多嘅冲突啦咁。 系啦，咁而呢一啲以上嘅问题咧，又唔系因为其他可能精神健康问题咧，例如思觉失调啊等等呢啲咁嘅病咧引起嘅话咧，又或者其他一啲身体上边嘅问题引起嘅话咧，咁就真系要注意系咪一个叫做全职症嘅问题啦，咁就可能真系要揾专业人士求助嘅噃，啊咁啊要分个程度先咯。 嗯，除了你话囤积之外咧，我知道好多朋友仔咧都好中意咧，好似佩佩咁样啦，人哋唔要嘅嘢咧就啊用得着又攞翻嚟，咁其实系咪应该先减咗呢一样嘢先咧？ 嗯，系啊，其实咧好多研究话俾我哋听咧，有啲乜嘢物件我哋特别容易喺度囤积嘅咧？ 嗯， 例如咧就一啲屋企嘅家庭用品、家居用品、嗯、啊，一啲风扇啊，又或者其他嗰啲雪柜啊，啲可能大件啲、细件都好咧。系屋企家居嘅物件，跟住咧就可能系一啲报纸啊、杂志啊、书籍啊嗰啲咁样啊，咁啊呢啲就最常见啦。仲有一啲咧就系讲紧可能系甚至系一啲动物都会有嘅，系、啦， 动物都会， 动物都会噶，即系可能咧。这个就是另一类的了，就不是就是死物了，是一个生物上 的。哦，即可能有朋友说不养只狗，我又拿回来啦，这个说不养只猫我又拿回来啦，这样，那是什么意思啊？ 是的，甚至有些人见到街那里有些流浪的猫狗，他可能都会拎回家，令到家可能真的几十只动物在里面的。咁、令到自己可能个卫生环境啊，又或者居住环境咧，都系大大受影响咯。啊，咁呢啲就真系要去到注意。啊，咁呢啲嘅问题咧，其实我哋间唔中喺报章杂志咧，间唔中都会望到见到嘅喎，系咪？咁所以咧，其实好似啊，好极端啊，但系咧，原来身边间唔中都会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噶。 好啦，咁啊，沈医生，如果真系发现自己啊冇呢啲特别问题嘅，只不过真系咧唔舍得。咁我哋系咪应该要好似一句说话咁，冇眼屎干净埋，眯埋眼掉啦，或者哎呀唔好理啦，哎我乜都睇唔到啊，你哋帮我掉啦咁样咧？ 如果呢一个唔系一个病症病态嘅问题嘅话咧，其实个处理咧就可以话好多弹性嘅。如果你屋企有够地方嘅，够空间嘅，咁你要堆积多啲，咁你觉得有价值，咁又唔影响人嘅，咁其实当系一啲收藏品咯，系咪？当系一啲。特别你觉得一啲空间你觉得系你自己觉得好珍贵嘅物品嘅一啲俾自己暂上一个地方啦，又可以喎。甚至有啲人咧，可能特登真系租一啲迷你仓啊，咁摆一啲咧自己屋企唔够位摆，但又觉得好有纪念价值嘅物件，咁呢个又可以咁考虑啊。咁再唔系咧，就可以另一个思维啦。啊，咁旧嗰啲多得滞，咁啊拣一啲最精嘅出嚟啦，保留啦。然之后亦都可以腾翻啲空间出嚟咧，可以买啲新嘢啊嘛，新一年系咪？ 嗯，咁即系话都系要 嘅方法， 即系都系要自己下定决心系第一个目标啦，系嘛？ 一定要啦，咁睇下你觉得系咪真系需要去到处理呢个情况咯？同埋其实都好多时候，譬如我哋生活上嘅嘢都系要配合家人嗰一个嘅需要噶嘛。 嗯， 有时可能自己因为个物品霸占咗好多屋企嘅空间，咁其实直接影响咗屋企人嘅话咧。其实我哋都要为屋企人着想，为佢哋考虑咯。 嗯，会唔会有一啲嘢咧？即系譬如可能你其实几年都冇着过嘅衫啦。虽然有啲衫买翻嚟咧，可能连牌都冇搣过嘅。OK， 咁但系咧，真系几年都冇着过，你试下着上身，可能已经唔啱着啦，或者个款已经系过时，过得好紧要啦。咁系咪都应该眯埋眼掉咗佢啦？定系啊，原来其实自己都觉得好嘥，咁拎去一啲回收箱度回收，咁个心系咪会过得好啲咧？ 系啦，我同意啊。其实我谂可以有，即系起码头先一讲咧，我就谂起两个方向啦。一系咧，嗱，如果嗰件衫咧系你几年前买，而家着唔到嘅原因咧，系因为唔系过时嘅，系因为自己可能 肥咗。 肥胖咗，咁啊，可能新一年咧成为你嘅目标啦。咁不如就去到 keep fit， 咁令到自己可以重新着到呢件衫。哇，其实嗰个感觉都好好，系咪？咁第二个方向就系、是，既然嗰个可能个款式我都唔会再中意噶啦，啊，咁啊，咁不如就又好新净，可能其他人中意咧，咁可能就捐出去一啲可能有需要嘅地方啦。咁可能人哋都会觉得好开心，好欣赏呢一啲物件噶嘛。 是啊，因为前两日呢我才将我女女幼稚园的校服呢转送了给新一届入学的一些小朋友的家长。嗯、虽然真的摆了一年，因为即疫情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可以同人交往到。近排抄返亦都在断舍离当中的时候发现，咦，原来都好新账、哦、应该都有小朋友啱着的。其实、如果你肯将佢送俾人呢，其实好多人可能好开心，亦都好多谢你㗎喎。 係啊，尤其是新一年啦，係咪我哋新开始㗎嘛，将一啲自己可能觉得已经唔啱自己用嘅，但係可能喺其他人眼中呢好有价值嘅，咁其实俾人哋嗰个欢乐同分享嗰一个欢乐呢，其实都係新一年俾我哋好多动力的来源啦，又或者咧，俾我哋一个良好感觉的一个方法嚟嘅。 嗯，咁但系坊间我亦都知道咧，有啲书籍咧就讲呢个断舍离嘅。咁如果真系自己冇办法啦，系咪可以买啲书翻嚟参考一下，即系试下用人哋嘅方法睇下会唔会帮到手咁样咧？ 系啊，其实真系可以去到参考一下呢一啲坊间嘅书籍为先啦。但系如果觉得即系好似硬系，个情况睇完书好多人都系咁讲嘅，买咗返嚟呢睇完。 一个买囉，仲多咗本垃圾喺屋企添。 係啦，跟住可能就变咗另一个团队嘅问题。但係觉得真系处理唔到嘅时候呢，其实真系可我哋会建议去同一啲专业人士呢去到倾下求助咁样。因为其实呢真系我哋会有一啲方法呢去到评估咗先，究竟呢一个系咪真系一个病态呢、啊、有几影响到你嘅生活呢，然之后呢如果我哋帮你排除咗，因为呢真係可能会有其他嘅精神健康问题啦，甚至身体嘅问题呢令到你有呢个行为㗎喎、哦。咁、啊、起码排除咗嗰啲唔系嗰啲问题引起，系一个真系真真正正系囤积一个问题嘅话呢，其实囤积症本身呢都有一啲方法呢去到医治嘅、啊、去到希望可以帮到手，例如一啲心理治疗啊咁样啊，行为治疗啊咁样，呢啲呢都系一啲医学上面呢有实证嘅一啲方法嚟呢去到医治呢个问题。再加上如果真系因为个囤积问题引发出其他情绪嘅问题啦，例如一啲抑郁嘅症状啊，又或者焦虑嘅症状嘅话呢，其实都有一啲药物呢系可以帮到手缓和呢一个情况嘅，令到嗰个患者呢去处理呢一个问题，接受心理治疗行为治疗嘅期间呢更加会容易啲畅顺啲啊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凡事总之觉得开始诶唔妥啦咁样，去搵一啲专业人士去到问一问呢，可能你会有一个新嘅方向，新嘅景象咯。 嗯，同埋而家呢电子化嘛啲嘢。可能有啲嘢呢你将佢影低咗，然之后就将佢断舍离咗。第日你拿住张相其实都系等于好似拿住嗰件物件咁样。咁方便啲，而且呢就嗰个体积唔会咁大嘛，系嘛。 系啊，好同意。我记得呢即系我有一个朋友啦，咁呢佢就好鍾意车嘅。咁佢呢就好鍾意譬如买一啲二手车又唔係太昂贵呀咁样啦，咁佢就不断去到换唔同嘅二手车喎。咁但係你知道车咁大件，你冇可能租一个地方去到摆咁多车㗎嘛，咁佢就成日换啦。咁每换一架车呢佢都影好多相嘅。咁喺佢个电脑入面呢就储咗好多佢同好多唔同嘅车影嘅相啊，储落嚟嘅。咁佢不断有时觉得开心想睇返嘅时候呢，其实都系一个好宝贵佢自己觉得可以有回忆嘅一个方法咯。 嗯，都系一个好方法啦。嗱，今日咧就系年廿六啦，咁啊，相信大家咧就如果未开始即系收拾你嘅屋企，由今日开始咧都仲未迟，起码都仲有几日嘅时间嘅。咁喺呢度咧，我就祝啊沈医生咧就系历年咧就系身体健康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每日都开开心心嘅。 冇错啊，我都喺度希望大家咧可以将一啲旧年啊，所谓牛年嘅大家嘅重担啊，或者唔觉得想要带去新嘅一年嘅心入边嘅又好啊，所有物件嘅嘢又好啊，我哋就放低喺呢个牛年啦，去到开开心心啊，身心灵都有健康咧，咁去到迎接我哋呢一个新嘅一年呢个虎年啦。 好，咁啊，祝大家咧就系身体健康嘅，唔该晒沈医生，我哋明年再见，拜拜。 好，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啊！讲起咧就快过年啦，有好多嘢真系需要准备啊！ 咁当然啦，红封包都系其中一个要准备嘅嘢啦。小朋友咧就准备斗利是啊，大人咧就准备派利是。阿佩佩就好中意派利是嘅，点解？因为我觉得有得派利是系一种福气。不过今年咧，可能即系拜年嘅机会亦都会相对地减少啲啦。但唔紧要嘅，而家科技进步，我哋可以有电子钱包嘅电子利是噶嘛。我相信咧，如果收到你嘅电子利是嘅年青人，亦都会觉得好开心嘅。始终都系钱啊嘛，系嘛？利利是是，个个人都希望拥有噶啦。更加要拥有咧，就系大家存在一份爱啊！唔一定要过年过节嘅时候先相聚嘅，其实任何一日都可以系过年嘅日子，都可以系相聚嘅日子。不过要提提你啦，喺听晚开始咧，气温就会显著下降啊！去到年初一嘅早上咧，都系寒冷嘅天气。大家如果有啲棉衲啊，有过年一啲嘅御寒嘅衣物，就快啲攞出嚟啦。喺呢度咧，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嘅时候系几时？咪就系听朝早五点钟准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再同你相遇啦噃。约定你听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葵涌村三栋围封检测嘅大厦一葵楼可以如期今早解封，影葵楼同下葵楼如果冇突变，会喺听日早上解封。佢话日葵楼今早如期解除围封，居民完成相关手续之后可以离开。不过为咗确保安全，居民其后仍然要进行多次病毒检测。居民可以喺当局派发物资时攞到有关检测樽，而喺解封前，房屋署人员将会喺日葵楼嘅公用地方各楼层彻底消毒同埋清洁。林郑月娥呼吁居民未来一段时间都要尽量留喺屋企，减少外出，并依照当局要求进行检测。佢亦都向村内30,000多名居民表示感谢，佢哋受到不同程度嘅影响以及不便。劳工处亦都已经设立热线，解答有关居民上班嘅劳资问题。彩云一村长波楼有22名居民感染新冠病毒。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场视察之后话，呢啲个案涉及16个单位，分布喺不同楼层、不同座向，相信长波楼同时出现垂直传播同横向传播。总共有62个单位嘅居民要去检疫中心隔离，长波楼其余居民亦都要家居隔离，视乎强检情况再决定家居隔离日数。另外，由于长波楼有保安员确诊，村内所有保安员要强制检测。一名43岁男子涉嫌喺检测站内扰乱秩序被捕。警方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深水埗枫树街一个检测站内有一名男子叫嚣同企图袭击检测站职员，站内职员随即将该名男子制服，其后有一条短片在网上流传。警方跟进调查之后，寻日在深水埗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公众地方扰乱秩序。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他将提名一名非裔女性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将退休的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拜登在白宫表示，目前仍然未决定最终的人选，但将会在下个月底前宣布。布雷耶昨天去信拜登，表示打算在联邦最高法院今年夏天休庭期间退休。 布雷耶现年83岁，自1994年开始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9个大法官，人选由总统提名，需要得到参议院表决确认，上任之后可以终身任职。目前该法院由6名保守派大法官和3名自由派大法官组成，布雷耶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1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到年初一早上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朝早6:34，欢迎收听1月28日星期五嘅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希。早晨，咁多位，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希，各位早晨。政府宣布延长目前嘅社交距离措施到下个月17日，全港学校亦都暂停面授课堂到下个月21日。另外，会喺下个月24日开始推行疫苗通行证，正研究增加使用处所范围，并且推出更新版嘅安心出行配合，加强染疫个案追踪工作。留意稍后嘅特写环节。 本港昨日新增164宗新冠病毒确诊，创疫情以来单日新高。彩云邨长波楼爆发群组感染，而且是分别有垂直和横向传播，长波楼要围封强检，部分单位居民要撤离到检疫中心。专家和卫生防护中心对长波楼疫情有什么意见呢？